等你来。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找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裕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书接前文，女人把解药拿出来了，吹进方玉的鼻孔，时间不大，小昆仑方玉打了个喷嚏，马上清醒了。方玉睁开眼睛，晃晃膀子，捆得结结实实，想要动转势比登天，两条腿都吊在椅子撑上了。抬头一看，正是那个美丽的女郎，正睁着眼睛看着自己呢。你使用的什么招，把小太爷拿住了？我深更半夜的，你别吵吵，别喊，行不行？你火气还不小，喊破了嗓子，你能跑得了吗？你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喂，怎么不敢说吗？怎么不敢说？小太爷姓方。我是方玉，是爷，人送绰号小昆仑。哟，这绰号怪好听的。你从哪儿来？从陕西凤翔府公馆而来。哦，公馆来的。你认识佟麟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我师父，我是他的记名徒弟。嚯嚯，少侠客呀！我说小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找慧斌来了。找谁？找慧斌算账。算什么账？我要解药八宝莲花露。啊，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年轻人嘛，你知道古刹玉皇顶是什么地方？我好有一笔， 那是五帝三罗殿，有来而无回。另外你有什么能耐？你见着慧宾长老你能怎么的？想比比武吗？我不是给你泄气，你就一百个捆成把也敌不住慧宾长老的一条胳膊，就是佟林来了他也白给。年轻人啊，头脑一发热呀，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真是渴死脸的。要按理说呢，我马上叫俩人来，拿杠子穿着，连你在这把椅子都送给慧宾长老，要把你这事儿一说，慧宾长老肯定得收拾你，就即使不要你的命也得叫你变成残废。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不忍的那么做，好像咱两个人还挺投缘似的。嗯，小兄弟你多大了？方玉二十来岁的人了。可一看面前这个女人妖里妖气，一说话眉飞色舞，绝不是个好货呀。方玉怒满胸膛，真想破口大骂。但方玉这孩子可不拙笨，脑瓜灵活。方玉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女人什么身份我还没弄清楚，哎，干脆我软和点来，来个以柔克刚，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方玉想到这儿乐了，是吗？我这边大姐，你瞅着我是投缘吗？啊，那么你看着我呢？嗯，我也有同感。大姐您贵姓啊？嗨，我姓林呐，我叫林媚娘。哦，林媚娘，对，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云霞仙子，你看我像不像仙子？哎，像。你长得真美，你真是月宫的仙子，叫云霞二字当之无愧。女人闻听抿着嘴咯咯咯乐了，嗯，那小嘴还真会说，嘿嘿嘿嘿。不管真的假的吧，我听着怪舒服的。哎，大姐，您跟丽胆侠慧宾什么关系能告诉我吗？哎，说来话长了，我有个授业老恩师，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姓韩叫韩玄，是个出家的道人，他一共收了24个徒弟，我是顶门大弟子。我跟随我老师学艺已经8年了，我这点功夫和本领以及刚才捉拿你使唤的迷魂手帕都是跟我师父韩玄那儿学来的。这一次呢，丽胆侠慧宾约请朋友帮忙，把我师父也请来了，我师父呢把我也带来了，我们是给丽胆侠帮兵助阵来的。我再告诉你，那八宝莲花露那宗解药也归我师父掌管，打的那种捉木香也是我师父配置的，我也会，我们就是来给丽胆侠帮忙的。我们呢住在这跨院。 哦，原来如此。哎呀，方玉心说话，他懂得怎么配这药。听他的口气，他手中有八宝莲花露，那我要想方设法能骗到手，大功告成了。为了这种解药， 我宁愿不择手段，要不撵的人太痛苦了。方玉想到这心花怒放，大姐您这一说我这清楚，那您看今天您把我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我呢？那就在你了，两条道任凭你挑选，一死一活，说死好吧，一是把你交给慧宾长老或者是我师父处置，那你的小命就算交代了，一呢是条活路，你要能听我的，那我就把你给放了。 大姐，我听你的。 是吗？你真听我的吗？ 真听你的。 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哎呦，年轻人，少在我面前耍着烟炮鬼吹灯，我见过的多了。嗯，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你还跟我耍小心眼啊？哦，现在想把我稳住，我把你放了之后就不是你了。 大姐，我要有三心二意，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善终，我跟您起誓。 先慢着，要想叫我放你不难，要想叫我给你帮忙也可以，你能不能答应我的婚事？方玉一听好像认错了，心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脸皮有多厚啊？咱俩初次见面，而且身份如此悬殊，公然提出这种事儿来了，怪不得说他什么人没见过，这不是个好人呢。其实方玉真猜对了，这个林媚娘虽然拜老道韩玄为师，但是跟韩玄师徒之间狗扯羊皮，名义是师徒，暗地之中就是夫妻，所以这个韩玄来就把他带来了。这个女人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手上多少条人命啊，只是叫韩玄把他给降住了。单说小英雄方玉那脑瓜是玲珑剔透，面对狡猾的强敌，眼珠一转呀，坏水冒上来了，甜言蜜语糊弄这个淫妇林媚娘，说这个林媚娘乃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在他手上杀的那男人不计其数，就喜欢漂亮小伙，所以他见着小昆仑之后是神魂颠倒。他这一比较，面前这个漂亮小伙比老道韩玄那强的没法说了，现在自己呢整个被韩玄给霸占了，如果能摆脱韩玄，跟这小伙方玉远走高飞，结成夫妻，郎才女貌，这一辈子也不白活呀。但是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初次跟方玉见面，人家怎么想的这玩意儿很难说，所以一百个不放心，逼着方玉表白真心。这方玉顺水推舟就起开誓了，我如果对你要没有真心，我要不喜欢你，让我方玉死无葬身之地，水淹车压马踩雷劈，什么横祸我全能摊得上。那古人的信迷信，这一诅咒发誓，这就是真的了。 其实方玉的心里头还说呢，啊，不算不算不算，那许个愿心里说一回啊，不算。林妹娘就信以为实了，哎，把绑绳给他解开了。如此说来，你真是我的好夫君呐、啊！方玉一想，我得利用这个女人，把八宝莲花露骗到手里头，这是主要的。为了讨好林妹娘，这方玉把心一横，厚着脸皮抱住林妹娘，啊，奔奔还来俩 case。你要说你看见了，哎，我估摸着得有这套办法，不见怎么能骗取这女人的信任呢？哎呦，把个林妹娘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夫君呐、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要叫慧斌知道了，要叫那老道韩玄知道了，你我万难活命。好在我这些年呢，手头颇有积蓄，之前的东西我都随身携带，你我二人说走便走，咱们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哎哎，慢着，你看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把这主要的事儿给我忘了？哦，什么事儿？我上这干嘛来了？我来取解药来了。办事情不能虎头蛇尾，即使咱俩走，我也得对得起我的老师，也得对得起我的朋友。你想法把解药你得给我呀，哪怕我不回去，求个人给送去呢，我这心也就安稳了。然后咱们俩人再走也不迟。嗯，这样吧，这个解药呢一共有两种，我身上带着一种解药，我先给你。说着话他把口袋拿过来了，从里边掏出一个绿色的小瓶，把瓶盖拧开闻了闻，就递给了方玉。让方玉乐坏了，心说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啊，大家正为这事儿愁死了，没想到这么容易骗到我手里头了。小昆仑十分得意，问林妹娘，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吗？啊，不，这不是八宝莲花露。方玉就一愣，那我要它有什么用？你凭我解释吗？没用，我能给你吗？那个老道韩玄是慧斌的左膀右臂，不光是他把我这二十几个师兄弟呀、啊，全都领到古刹玉皇顶来了，埋伏到玉皇顶四周，山门角门哪儿都有埋伏。要讲能耐嘛，咱们平心而论都是一般般，但是都有外科的手段。我老师韩玄每人发给他们手绢一方，你看我怀里头不也揣着手绢一抖了，你就人事不行了。这个东西叫迷魂帕，我这些师兄弟每人身上都配备有一条，另外他们腰里头还有一条带子，叫香砂迷魂带呀、啊。这种东西十分厉害呀、啊，只要一晃的，这烟儿一出来，你闻上就躺下。哪怕你是成了名的大剑客，也逃脱不了啊。哎，这瓶药呢是解药，你带到身上，给你的好朋友点，让他们闻上，再进古刹玉皇顶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怎么说能没用呢？哦，原来如此，那我谢谢夫人。哎呦，丈夫，你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啊、这没结婚呢，交给丈夫了。 这亲热劲就甭提了。方玉就说，我说夫人，这还是次要的，我主要要的是八宝莲花露啊，你得想办法帮我得到手，不难不难呢。我身边虽然没带着，但是那药搁在哪儿我清楚，我现在领你去取，我身上有钥匙。太好了，那咱们说走就走。两人把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林媚娘在前，小昆仑方玉在后，出了这个房间，到了院里，一拐弯奔后院走。咱没说嘛，这庙太大了，上百间房子，穿宅过院，把小昆仑都转迷糊了。一看前头闪出一座院落，进了月亮门，到了房屋的前边，三小间房子，但是门窗很结实，那窗户上都是手指头粗细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的，门是铁的，好像现在六点锁紧的安全门，比这还安全，宝刀宝剑也破坏不了。林媚娘来到近前，在腰带子上把一大串钥匙拿出来了，往左右看看无人，刚要开着门，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哎，那是谁呀？”哟，把林媚娘吓得一哆嗦，钥匙掉地上了。回头一看，灯光明亮，火把跳跃。借着灯光一看，为首的正是飞天蜈蚣老道韩权。林媚娘的脑袋嗡嗡直响，心里的直放个儿，手足无措，都没卖了的。小昆仑方玉就在身边站着呢，根本就没听到后边来人，就好像在地下冒上来的一样。这事怎么解释吧，说什么吧。方玉也是一愣，这会儿方玉全身武装，手提着鱼尾双镰，在后边掩护着林媚娘。一看老道出现在面前，他也有点发傻，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可是到了现在，林媚娘也就豁出去了，咬银牙，柳眉跳动了几下，这个心料为沉稳沉稳。哈瑶把钥匙捡起来，又带在身上。哦，是师傅啊，您怎么来了？再看老道瞪着一对小耗子眼儿，迈步过来，看看小昆仑方玉，又瞅瞅林媚娘。我且问你，你不在房中待着，你到这儿干什么？他是谁？你们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莫非打歪点子要取我的解药不成吗？师父，既然您猜中了，我就不隐瞒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什么事儿咱都摊在桌子面上。是，我是为解药而来。这人你不认得是谁吗？这是我的丈夫小昆仑方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记名的徒弟。他爹是四川成都了不起的侠客逍遥叟方继武。我再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起誓发愿，愿意白头偕老，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这个身份您闹清了吧？再说一点，他干什么来了？